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眼茯苓能够预防视力衰退，改善飞蚊症，修补视觉细胞，降低手机蓝光对眼睛的伤害。 法庭由衷，我哋今日要讲嘅系大角咀弑父母案。哇，系去到第三节，第二节就讲犯案过程，点样杀佢老豆老母，哇，相当恐怖下。跟住咧就上一节就讲 L， 即系主谋嘅口供，咁而家到 K 嘅口供，希望大家支持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同埋科金。听过 K 嘅作供后，我哋听过 L 的作供后，我们现在慢慢地听下 K 亲口讲出的故事版本。庭上播出 K 在警署录影的时候， K 用手掩住对耳。2013年3月15日早上，警方在大角咀 X 兴大厦案发现场拘捕了 K， 并且将他带回警署之后，由港岛区重案组高级侦缉警员同 K 进行录影会面。 K 在警戒底下同警员讲：我没杀过人，不关我事， L 只是给个胶箱我看，我见到有些手同埋好像人体的部分，我只是帮他处理过啫。 K 对警员讲：2013年2月25号 L 提议放下假去吃喝玩乐， L 给了所有的钱，所以 K 和 L 开始两个人走在一起，又买衣服又吃自助餐。案发那日，即是2013年3月1日， L 在单位留低了字条给 K， 吩咐 K 在指定的时间先好回家，晚上7点钟之前不要回家。 K 记得当晚回家后闻到强烈的漂白水和消毒药水的味道，以为 K 是因为发现死老鼠而进行清洁。直至3月4号 K 在屋企闻到异味，于是和 L 了解， L 打开房门和大胶箱，面带笑容地跟 K 说，胶箱里面是一些尸体的残肢。 K 感到很心寒，自此 K 表示每一日都寝食难安。 K 子 L 一直没有说过是杀了他老豆老母，直至某一天 K 吃饭的时候看到电视报道子 L 的父母失踪，才意识到 L 杀了他爸爸妈妈。 K 当时否认谋杀和肢解尸体，中同墙里面的警员说，如果我只是这样，我不会被他这样摆到啦，那里是我家，我根本走不掉。 K 称当时 L 已经黐了线， L 对 K 说，你已经走不掉，你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帮我，你相信我，我会搞定所有的事。 N 见过你吗？ K 其实这个是 N 是 L 在国内的朋友，他见过你吗？ K 觉得遭到 L 的恐吓，担心 L 与 N 会伤害自己的阿妈，唯有就范协助 L 处理他的残肢。 K 表示曾经考虑过到湾仔警察总部效忠，即是报警，但担心影响自己阿妈的安危，又不想出卖朋友 L， 所以最终打消念头。之后 K 开始协助 L 进行弃尸行动，替 L 购买很多不同弃尸的物品，例如泥沙、英泥、空气清新剂、士巴拿、水。 K 在这个时候跟警员说，从来没有见过死者的头颅，只是负责协助包裹和运送残肢。在房间里面两个冰箱和两个微波炉是 L 早前搬入来的。 K 又说，在协助处理残肢的期间不断被 L 骂，包好些，出力做，不要问 你点都要死顶㗎啦，唔係我哋一齐死㗎。 K 将其中一个大胶箱嘅残肢用保鲜纸包好，当佢包好咗嘅残肢放喺背包嘅时候，实在太核突，顶唔顺，於是走咗去洗手间嗰度，係咁呕，只剩低 L 自己一个人喺度包裹嗰啲断手断脚。 K 同 L 去到浪 X 湾海旁抛弃残肢嘅途中， K 踩单车嘅时候发生咗一啲小意外， L 好嬲，独自咁将啲残肢抌咗落海。另外 K 又吩咐 L， 对唔住 ，L 又吩咐 K 将残肢当系垃圾咁抌咗佢。K 向警员忆述 ，L 曾经同佢讲，佢好憎佢爸爸妈妈，好想杀死佢老豆老母，然后自杀。当时佢仲劝 L 唔好咁样谂，唔好咁样做。估唔到 L 真系咁样落手杀咗佢老豆老母。L 开咗个大胶箱嘅时候喺度笑，令到 K 好心寒。认为 L 根本上唔知佢犯咗个好重大嘅错误。另外 ，K 间中见到 L 自言自语，佢怀疑 L 根本上就有精神问题。K 嘅第一次录影会面完毕，由于录影嘅会面里边 ，K 冇承认、招认任何嘅指控，而另一方面 ，L 喺录影会面中讲。是他和 K 策划杀人计划，于是警员进行了相互交替。相互交替是指假设案件中有两名疑犯，两名疑犯都有进行录影会面，如果其中一个疑犯有提起第二个疑犯的时候，或者第二个疑犯作出指控的话，警员就会考虑做相互交替程序，将第一名疑犯的录影会面播给第二名的疑犯看，看看他对第一名的疑犯的指控有没有反应。警员向 K 播放了 L 的录影会面， L 称与 K 策划杀人计划，又提到怎样偷袭他老豆老母，又打算将残肢制成叉烧饭盒。K 睇录影带嘅时候，双手抱头痛哭，同埋头痛，需要前往洗手间五分钟。翻翻房间嘅时候，警方继续播放 L 嘅录影会面 ，L 讲述佢哋两个人沟通嘅暗号。睇到 L 嘅录影带，大约40分钟 ，K 突然间深呼吸，然后问警员有冇认罪词。杀人乜嘢都好啦，我都认 ，OK？ 警员点样杀人啊 ？K 回答：用刀就咁杀，杀完肢解跟住煲。当时倾讲自己杀 L 嘅父亲所有嘅细节。警员，咁你点样将佢嘅尸体肢解？K 突然间情绪失控，泣不成声。他在说当时一人一件，即是每人杀一个人。K 告诉警员听，花了很长时间筹备这个杀人计划。警员问计划是谁发起的， K 保持沉默或者缄默。 K 承认在案发单位搜出的10包餐桌盐，其中7包是超值牌，是他购买的。 K 还说，因为我有香港脚，所以要浸脚，我只会买超值牌，因为便宜靓正。 K 也都提及他用来处理残肢时所购买的物品都是由 L 吩咐他买的。警员向 K 出示了一本由案发单位搜出的红黑色的记事簿，怀疑簿里面记录杀人的计划细节。K 话唔知情，警员提及案发单位搜出多个沙包同埋英泥。K 回应当时将沙同埋英泥混合放入 再有殘肢的膠袋，然後掉了它落海。這個就是 K 的錄影會面，這段錄音帶錄影帶就是證明了 K 他究竟負擔什麼角色。在城上高親友作工，是啦，到親友作工，看過庭上的播放， K 在拘捕後警署錄影會面的情況底下，現在看看幾位證人出庭作供的情節。首先講講 L 哥哥的證供，哥哥表示一家人關係普通，間中都好像其他屋企一樣會鬧交，不過都是小問題。 L 和父母的關係不是很親近，但其實沒有發生過什麼強烈的衝突。哥哥形容 L 的性格沉默寡言，很少跟外界接觸，認為 L 心目中覺得全世界都欠了他。哥哥知道父母在生前在西營盤和天水圍各有一個物業，另在深圳亦都有兩個物業。哥哥強調父母生前沒有欠債的可能，另外父母生前亦都訂立了遺囑，哥哥和 L 都是遺囑的受益人。但是哥哥知道 L 曾經就父母的遺囑內容和他媽發生了爭執。哥哥透露過，在2012年起，即是案發前大約三個月，哥哥為了爸爸媽媽買了意外保險，而哥哥是唯一的受益人。回想在案發之後，哥哥發現了父母失蹤，一點都覺得不尋常，曾經打電話查詢情況。 L 俄稱3月2日還跟爸爸媽媽在旺角某一間酒樓喝茶。面對哥哥的詢問， L 建議先自己去找父母，而終於兩兄弟開始尋親之路，兩個人去父母的深圳物業和租客那裡查詢，但是一點消息都沒有。哥哥說 L 被警方拘捕之後先就知道爸爸媽媽遇害，最震撼他的竟然兇手就是自己的親生細佬。接下來的就是 L 的表姐出庭作供，表姐認為 L 平日只是會記得第二個對他不好的地方，他從來都沒有感受過其他人的不開心和痛苦。當 L 父母失蹤之後，表姐曾經協助他兩兄弟四周圍去找他父母的下落，但是他知道受害人很喜歡去長洲，亦都去過長洲張接陳仁啟時，但是始終他爸爸媽媽一點音訊都沒有。2013年3月14日 L 傳送了個手機短訊給個表姐，內容是知道大佬和表姐四周圍幫手搜尋爸爸媽媽的心血，終於感受到家人和他之間的情感連結，不再憎恨世界。而且約了表姐和另外一位好朋友 Y 在當晚在尖沙咀海旁快餐店見面。 L 對表姐說，我怕我今晚不說沒機會再說了。當晚 L 和表姐和 Y 說出了所有的一切。L 說自己心理變態，相信自己會坐監。原本 L 想在30歲之前自殺，但是 K 改變了他的想法，由想自殺變成了殺人，於是花了很多個月籌備殺人計劃。表姐說 L 沒有親口承認殺了他老豆老母，但言辭間有這個意思。 L 提及殺人後曾經想過將屍體當成垃圾咁掉咗佢，但係俾 K 處理屍體時整親個大髀，所以延遲開始處理屍體。亦都講到事情仲未俾人揭發， L 表現得好冷靜好自豪。 L 對表姐講，殺咗父母之後，原本下一個殺害目標就係佢大佬，但最終冇實行， 因为在寻找父母的过程中感受到哥哥对他的爱。 L 仲说自己没有勇气对哥哥交代这件事所有的事情和真相，所以拜托表姐将这个事实告诉哥哥听。最后尾 L 和表姐约定在明日3月15号自首。第三位出庭作供的是 Y 是从小就认识 L 的好朋友，二人成日会约埋食饭，一起打游戏机。 Y 说 L 生活在自己的想象的世界里面，尤其在澳洲读完书回来之后， L 孤立了自己，令到他自己很难融入在社会。 Y 知道有一次 L 带女朋友回西营盘食饭的时候，被他父母将他女朋友赶走了，不让 L 带女友回家，所以 L 很不开心，一直耿耿于怀。 Y 的忆述2013年3月14日下午 L 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他杀了自己的老豆老母。终于 LY 及 L 的表姐相约在当晚深夜的尖沙咀海旁快餐店见面。那晚 L 和 Y 和表姐讲出了所有的一切，将杀人的计划、过程、处理尸体的方法全部讲出来。 L 还提及本来想将尸体当成垃圾咁抛弃，但被 K 的处理尸体时候整亲大髀，冇实行，最终尸体肢解，仲将残肢一部分一包包咁掉落个海度。Y 子当时已经是凌晨，所以 L 打算听日早上前往自首。Y 作工嘅时候，间中会停顿，俾人感到佢想喊。Y 话 L 于父母失踪后，得到外界嘅关心，感受到外界同佢嘅联系， L 为赎罪而自首。佢知道自己冇处理好父母嘅关系，犯案后感到好后悔。第四位证人系 L 嘅朋友 H。L 同 H 系中学同学，二人之间间唔中有联络，会食饭睇戏。H 认识 L 嘅爸爸妈妈，仲有同佢哋一齐食过一两次饭。H 说2000年的时候 L 读中学读中六，后来他父母供了他澳洲读书，但 L 在当地跟他的同学不能够好好相处，而且成绩不好，跟不上进度，卒之没几耐未毕业就回香港。 L 回到香港之后，父母又供他去香港大学持续进修学院进修。H 说 L 有几年时间没什么做过事。 H 在2011年曾经介绍工作给 L， 但入职之后表现麻麻地，卒之被人炒了。在 H 心目中， L 虽然做过几份工，但是每一次都做不长。 H 回想2013年3月14日下午大约3点几收到 L 的来电，语带凝重跟他说，我想见你最后一面，于是相约夜晚在西营盘一间餐厅见面，我和拍档阿 K 杀了我老豆老母。 L 在餐厅很沉重地说， H 开头以为 L 讲笑，但看到新闻知道 L 在沉亲，加上 L 当时的表情很认真，先至知道咗 L 讲嘅系真话。面对朋友讲啲咁震撼嘅说话， H 根本上都冇办法理解，同埋唔知应该点做。佢要求陪同 L 去附近嘅警署自首，但 L 话嗰晚佢约咗表姐同埋 Y 讲出所有嘅一切。而且 L 都想好咁瞓一觉，听日先至去警署自首，所以拒绝咗 H 嘅提议。虽然 H 未能劝服 L 立刻前往自首，但点都要向佢了解点解杀人。 L 回应 H 本来不开心想自杀，但是他的 partner 阿 K 说自杀不好，自杀根本都不好玩，不如杀人。 L 向 H 透露花了数个月的时间策划这个杀人，案发当日由拍档 K 先怼冧了个妈，然后 L 拍档合力再将爸爸杀了。 Y 至 L 原本下一个杀人目标就是哥哥，但最后尾他打消了念头，因为爸爸妈妈失踪， L 在寻亲过程中感受到社会的联系，社会上有人关心，最重要的是得到哥哥和亲友的关心，这些都是 L 以前从未有过，亦都感受不到，这个亦都是他自首的原因，不想再浪费人力物力。看了几位 L 认识的证人作供，现在我们来看看 K 的前女友 M 的作供。 K 在 M 在2000年的时候结识，大约半年后2001年两人便堕入爱河，在这段爱情没有好好能够延续下去，原因是 K 在工作时整伤条腰，需要用拐杖辅助才能够行，自此他失去了自信心，自暴自弃，性格好像瘦仔那容易受控制，终于这段感情在2002年告终。 M 在庭上讲自己假装无知，但是一年后终于顶不顺，二人分手后还有少少联络。 M 形容 K 是不懂防范其他人的，容易被人家搓圆禁扁稳笨，又过分地听人家讲。 M 又指 K 的性格很温和，不会伤害人的，我信 K 比人伤害多些，他连一些小动物都不会伤害的。 M 到最后尾透露 K 在新西兰曾经认识新女朋友，但女朋友背叛他，一脚踏两船，还呃了他十几万，K 接受不到，想不通，之后自杀。虽然到最后尾救翻，但是记忆力严重受影响，而且影响了他的智力，变得更加依赖别人。 M 说 K 连一个六岁细路都不如。 M 回想2013年的3月初曾经跟 K 通过电话，当时听过 K 讲有紧要嘢做返大陆， M 形容当时 K 嘅语气根本上一啲都唔正常，唔愿意回答问题，佢以为 K 认识咗新女朋友，所以觉得尴尬。 M 喺同上作供嘅时候， K 喺犯人内犯人栏里面目不转睛咁望住佢，仲喺散庭之后抱头痛哭，同埋身体不停咁颤抖。第三次讲到这里，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